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上个月末在北京的演出市场上举行了一场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会，之所以说是重量级的，是因为这场演出集中了古典音乐界的三个重量级元素，柏林爱乐乐团、杜达梅尔和郎朗。这次演出是郎朗在手伤痊愈之后的国内复出首秀，杜达梅尔则是被称为改写21世纪音乐历史的人，是一位80后的年轻指挥家。而柏林爱乐乐团那就更厉害了，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交响天团，甚至在很多人眼里他不是最牛的之一，就是最牛的那一个。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借着这场世纪音乐会跟大家聊聊柏林爱乐乐团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时隔7年，稳坐国际古典乐团头把交椅的柏林爱乐乐团再次来到北京，带来了2场精彩演出。第一场，他们和著名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梅尔一起登台，演奏了伯恩斯坦的《西游曲》和马勒的第5交响曲。第二天的演出，他们又和钢琴家郎朗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三个重量级元素，柏林爱乐乐团、杜达梅尔、郎朗都出现了。前头提到，这场音乐会可以称得上是世纪音乐会。其实这话呀，不是我说的，是郎朗说的。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从小就很崇拜柏林爱乐，那个时候听到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就觉得是个传奇，是个神话。这支乐团的每个声部都有全世界最顶尖的演奏家，很多首席甚至副首席都是明星。我跟柏林爱乐第一次合作是在2004年的森林音乐会，当时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交响乐团想做到完美是很难的，但他们就做到了。他们的技术完全找不出任何弱点，他们的声音就是想出什么声就能出什么声。说起来，近半个世纪以来，各界评选出的世界十大交响乐团版本那是多如牛毛，而且还有各种争议不绝于耳。然而无论是谁评出的十大榜单，都不会落下柏林爱乐乐团。那这家想出什么声就出什么声的乐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柏林爱乐倒不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交响乐团，它的前身是1882年成立的，当时叫做前比尔赛的乐队。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因为一开始这个乐团的指挥名叫本杰明·比尔赛，比尔赛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亲传弟子，正所谓名师出高徒，比尔赛的名气也不小，他很快就拉拢了50多位音乐家，组成了一个乐团。但是这位比尔赛据说不太会做人，平时极其独断专行，弄得整个乐团怨声载道。有一回大家要去华沙演出，比尔赛却让大家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拉着重重的乐器坐4等车厢去。这一下积怨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乐团成员彻底和比尔赛掰了，他们决定另立门户发展。可是由于没了施特劳斯弟子的招牌，他们发展的并不好，后来就被迫解散了。1891年前比尔赛管弦乐团终于再度开张，改名叫柏林爱乐乐团，第一任团长是汉斯·冯·比洛。比洛是当时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位指挥家，许多著名音乐家都跟他关系很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柴可夫斯基大名鼎鼎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最早就是献给比洛的。钢琴之王李斯特也非常看好比洛，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不过后来他们还是离婚了，这都是题外话了。虽然比洛只在柏林爱乐干了五年，但在他的统领下，柏林爱乐第一次站住了脚跟。而比洛之后的继任者们几乎每一位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名的指挥家，比如尼基什、富特文格勒、卡拉扬、阿巴多等等。有了这些著名指挥家的领导，再加上从全欧洲甚至是全世界网罗来的精英演奏家，那您琢磨一下，这家乐团想不火都难啊。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柏林爱乐，咱们北京有个小区其实就叫这个名字，不过我们今天啊可不是聊这个小区的民生，说的是世界闻名的德国柏林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现在的演出驻地是柏林爱乐音乐厅，每年他们都会定期举办著名的新年音乐会、欧洲音乐会和柏林森林音乐会。说到这个柏林爱乐音乐厅，后头还有不少故事。那前头我们提到，柏林爱乐的前身是1882年诞生的，可是他们这座专属音乐厅却是1987年才建成。那也就是说，这么一家世界闻名的乐团，100多年都没有一座专属于自己的大音乐厅。那他们之前都是在哪儿排练和演出呢？最早我们刚才讲了，他们还叫前比尔赛乐团的时候啊，他们的音乐厅其实就是一个溜冰场。后来呢，又找了一个专门用于室内乐的小型音乐厅。但是溜冰场他们也一直用着。可是到了1944年二战期间呢，那个溜冰场却在战火中被炸毁了。乐团只能挪到了柏林歌剧院和别的乐团合用一个音乐厅。就在大家渐渐习惯了合租的时候，柏林歌剧院也被战争给毁了。还好之前他们那个小型音乐厅还在，乐团只能在那里举行一些小型的室内音乐会。二战不仅毁坏了柏林爱乐的音乐厅，也给这个乐团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1938年，随着德国政治风云突变，柏林爱乐被收归国有，由第三帝国宣传部下属的音乐总局管辖。局长一度是著名的理查·施特劳斯，当时乐团的首席指挥是富特文格勒，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指挥家。希特勒上台之后，富特文格勒对纳粹十分反感，曾经公开与纳粹文化对抗，比如拒绝在音乐会上行纳粹举手礼等。富特文格勒还因为反对纳粹的文化统治而被当时的政府解聘过。后来纳粹当局是慑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恢复了他的职务。不过1942年，富特文格勒曾经为庆祝希特勒生日指挥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这件事遭到了很多艺术家的指责。但也有人认为，富特文格勒在任期间掩护帮助了大批的犹太指挥家出国，他屈身于帝国旗下并不是为虎作伥，而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行为。事实上，柏林爱乐在战争年代确实没有一个成员去服兵役，而他们举行的战时音乐会也成了饱受战争之苦的柏林民众最大的安慰。战后的柏林爱乐几经危机，那个时候富特文格勒的身体已经力不从心了，他的耳聋日渐严重，需要西门子公司为指挥台安装线路设备才能听到乐队的声音。乐团必须要考虑他的继任人问题了。那段时间，如日中天的指挥家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合作非常频繁， 他们不但一起录制了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还共同演出了一些音乐会。这些演出都得到了当时乐评家的热烈赞赏。经过这段磨合期之后，卡拉扬的继任就只是时间问题了。1954年11月30号，福特文格勒去世。那天卡拉扬正在罗马的一所酒店里，他的秘书给他递上了一封来自维也纳的匿名电报，上面是一句法语：老王驾崩，新主万岁。就在第二天，柏林爱乐乐团的经理给卡拉扬打了电话，请他出任乐团的首席指挥一职。柏林爱乐当时接到了一份工作合约，第二年要去美国进行巡回演出。经理的意思是，除非卡拉扬指挥，否则乐队的旅美之行免谈。至于卡拉扬自己，柏林爱乐正是他朝思暮想的乐团。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定要得到这支乐团，因为他的素质让我着迷，而且我也知道和这支乐团一起工作，我将能有什么样的成就。我要一份终身合同，理由只有一个：我要在这支乐团身上花很多时间，以求他能与我最终同心同德。我不能让一个新来的议员说着说着就结束我俩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也投票通过了对卡拉扬的任命。1955年初，这对新组合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不过就在乐团和卡拉扬到达纽约的前一周，一阵反对浪潮差一点就扼杀了这次旅美演出。美国当地的音乐家联盟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叫《音乐家反对纳粹带领的柏林乐团在此举行的音乐会》。等到乐团抵达美国之后，卡拉扬对此只是做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我不谈政治，我只是作为一位音乐家来到这里。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用实力说话，打动了美国听众和乐评界。而这次美国之行也让卡拉扬顺利通过了他的试用期。等到他和乐团返回德国之后，他的任命正式被柏林政府所确认。卡拉扬再次被问到：你是否愿意继承福特文格勒的衣钵，带领柏林爱乐乐团？他回答：万分欢喜地接受。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刚才我们聊到了著名的指挥家卡拉扬加入柏林爱乐乐团的故事。不过在说这段历史之前，我还说到了关于音乐厅的问题。柏林爱乐诞生了100多年，居然一直没有自己专属的大音乐厅。一直到1950年代初，乐团的大部分唱片都是在柏林的一家教堂里灌录的。还好，教堂建筑的音响效果通常都很好，所以也没怎么影响他们的录音效果。等到有着卡皇之称的卡拉扬加入柏林爱乐的时候，乐团还没有自己的专属音乐厅，卡拉扬就不能忍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造一个崭新的音乐厅。不过欧洲建筑的建造速度那是出了名的慢，西班牙著名的圣家堂都建了100多年了还没建好，都评上了世界遗产了还是个烂尾楼呢。音乐厅虽然没有圣家堂那么难修，但建起来也并不简单。先得有一个容纳2000多个座位的主音乐厅，还得有一个容纳1000多座位的小音乐厅，同时还得有各种乐部的练习室，听上去就很复杂，对吧？所以呢，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厅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建到了1987年才完工。 不过在那个小音乐厅还没完工，大音乐厅刚修完的时候，卡拉扬就等不及放味儿了，和乐团成员一起迫不及待进驻到大音乐厅，先利用了起来。而直到卡拉扬去世的前两年，整个建筑才彻底建设完毕。卡拉扬特别喜欢这个新地盘，就连乐团的新 logo 都是以音乐厅的形状来设计的。那段时间，卡拉扬和柏林爱乐的关系简直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当时甚至有不少人觉得柏林爱乐就是卡拉扬的乐团。卡拉扬从来不觉得古典音乐只属于少部分人，也不觉得古典音乐赚钱是可耻的，所以他经常带领乐团到世界各地巡演。1979年就第一次到了北京，在首都体育馆连演三场。卡拉扬还带领乐团录制了大量的唱片，大力推广数字录音和 CD 唱片，让更多的音乐爱好者接触到了古典音乐的魅力。卡拉扬执棒柏林爱乐长达34年之久，这么漫长的岁月里，也不可能一直都是如胶似漆的关系。说起来，柏林爱乐从19世纪成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所有的乐手一直都只有男性。到了1982年，乐团才雇佣了第一位女性音乐家，是小提琴家马德琳·卡劳佐。还是在1982年，那年的9月，卡拉扬又看中了一位女性音乐家，叫萨宾·梅耶。梅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单簧管演奏家，那年只有23岁。卡拉扬希望让梅耶成为柏林爱乐的新王牌，可是乐团委员会的其他人却不同意。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女性管乐家这种设定，还想出了各种理由来搪塞卡拉扬，比如说梅耶演奏的音色偏冷，不符合柏林爱乐的风格，再比如乐团不能为了一个人特批经费和场地造个女厕所。这原因可简直了，前头不是已经有一位女性小提琴家了吗？再说那还有女观众呢，人家都得上厕所呀。卡拉扬和乐团的老家伙们最终达成了妥协，决定试用梅耶一年。这一年梅耶的表现堪称完美，卡拉扬甚至想聘他做管乐声部的首席，但委员会的其他人依旧不同意，双方闹得不愉快，梅耶就走人了。人家一离开柏林爱乐，就和自己的丈夫还有自己的兄弟组成了克拉罗内三重奏组，在全世界都广受欢迎。如今的萨宾梅耶可是有着单簧管女皇的称号。而卡拉扬呢，1989年2月，他和乐团在纽约进行了最后一次演出，然后就辞职了。同一年的7月16号，卡拉扬在一次排练中心脏病突发去世，他和柏林爱乐的终身合同也就彻底终止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最近第四次来北京演出的柏林爱乐乐团。前头说了不少著名指挥大师卡拉扬的故事。在卡拉扬的时代之后，指挥大师阿巴多和现任指挥西蒙拉特继续带领着柏林爱乐一路从20世纪走到了21世纪。不过今天节目剩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不具体来聊柏林爱乐这家乐团了，咱们来说点其他跟古典乐团有关的一些杂谈。您比如说，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乐团都叫某某爱乐乐团呢？他们难道属于同一个集团或者同一个组织吗？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国际组织。爱乐这个词是源自于希腊语的两个词的组合，一个的意思是爱，另一个意思是和谐和声。 这两个单词组合在一起，再用一种信达雅的方式翻译出来，就是我们中文说的爱乐。历史上最早的管弦乐团都是在宫廷里为教会和王公贵族们服务的，而第一批离开宫廷自由出来创业的乐手们组建的乐团就叫爱乐乐团，意思是音乐爱好者们组成的乐团。那又要提到我们说过的前比尔赛的乐队了，他们就是这样一个音乐爱好者自发创业的乐团，所以后来才改名叫了柏林爱乐。咱们再说一个其他的杂谈，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作为一个这个古典音乐的小白，曾经也很疑惑啊。都说这个指挥呢是一个乐团的灵魂人物，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可是您有没有发现，不少交响乐团在演出的时候啊，乐手们根本就不怎么看指挥。后来啊，就有资深人士告诉我，乐手们不是不看指挥，是真正演出的时候早就看够了，记熟了，而在排练场里呢，才是指挥和乐手们真正角力的地方。在漫长的排练过程中，指挥才能把整个乐团调教成自己心里的样子。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不过这关于古典音乐领域的典故、知识、故事，那可以说实在是太多了，就光是这一家柏林爱乐乐团，咱们一期节目显然是说不完的。但今天的时间呢也有限，我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